虚实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，大多都是从教科书上了解到的，而事实上那些被隐藏的历史往往更加吸引人。电影《血滴子》就为我们讲述了一段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你成就没有血滴子就没有我，血滴子是见不得光的鬼魂， 一个妖艳惑众的贱民。 在历史长河中，相信总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阴影，有的可能已经被揭露出来，而有的却可能永远被埋藏在角落里。电影《血滴子》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新历史，在人们思想落后的朝代，君王的独裁统治到底种下了什么恶果呢？ 天告诉我，我将要死，但是我不怕。 血滴子其实是一个秘密的杀人组织，是一个七个人组成的队伍，他们训练有素，专为朝廷卖命，只听从皇上的调遣，简直可以说杀人不见血。可是尽管他们忠心耿耿，结局大多数都会被皇上所暗杀，死得特别凄惨，成为历史里的悲剧。 一十五点 奴才 无路可走的人我救， 从先帝让我进血滴子，从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。 血滴子就是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国语佳片，或许这部片子真能改变你的历史观。 沙漠，金色的果。

想你不是我的错，我还是爱你了。爱上了你，却是不是我愿意犯的错？那些回忆被过去上了锁。 谢谢你。